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特别推出《走进春风里》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养生之道》，养生之道。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早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，我是周杰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。我们的两位嘉宾，一位是张正主任，张主任你好。 周杰好，听众朋友们早上好。 好，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，贺主任你好。 张老师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。 我们平时啊，在节目中总是告诉大家，未病先防，既病防变，愈后防复。就是说，我们就是说以预防为主，千万不要有一种什么思想，等我有病了去医院去救治。李先生的这个经历，你看到了医院，我们真的就是在救命呢。还有一点来说，既病防变，已经得了这个病，那么医院呢，就是一个救治单位，就是给我们把这个凶险的疾病控制住。到了这个康复期，一人一方。好，我们说90%的药都是对症处理药，是干什么？它控制症状呢。你真正的康复，我们说病变在血管，发病在全身。其实你这个核心就是心脑血管疾病，就是维护血管。可能你是心功能减退，可能你是心律失常，可能你是瓣膜关闭不全，可能你是这个血管这个堵塞等等等等。你这会儿就是抗纤维化加茶色素。你像李先生这种情况啊，如果再加上一个这个亚翔，我们讲这个古方亚翔活血化瘀的这个作用的话，他的康复又会提高20分，完全可以慢慢就可以最少能够大脑有反应了。就比如说你说话，我不敢保证你能不能恢复，但是你比如说是还是不是，他可以点头，他可以摇头，就是说能跟人做一些简单的交流，这个希望还是有的哈。 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主任对李女士的采访。 到了这慢性期，一些该控制的药留着继续吃，其他一些不必要就不要再去吃那个化学制剂了。 我不懂、啊、 就用这种保健的，就是说营养加这个功能性食品，对他这种康复要好很多。 别的病倒没有，但是这个肺部一直好不了。 哦，肺部有感染， 就这个肺部老是给你咔咔咔，而且9月份也天凉点了，他就给你那个痰的那个泡的、那个、 这种虚弱以后感染了一下，有慢性炎症。就是慢性炎症、 啊、慢性炎症，那你说慢性炎症，我给吃头孢安吃了有3个星期。 你头孢如果是细菌感染，你用头孢，你那已经不是细菌感染，我们把这叫无菌性炎症，就是理化因素、我可能吸点不好的空气粉尘，我可能它都会有炎症，不光是细菌引起。你头孢是对细菌的，它尽管感染但它不发烧。 对， 它这是属于慢性无菌性炎症。 哎， 你看我们节目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我们节目早都讲过，反复在这普及这个知识。 就是因为他老咳嗽，睡不着觉了，咳嗽早晚上不让我睡觉，快天亮了以后我要睡会觉，也不让我睡觉。我说我不睡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跟我妈也烦了，我说妈呀，我都活不了了，我活不了了，我都不让睡觉。后来我就把声音打开，我听收音机吧。我这一听收音机啊，正好刚才你在讲那个心脑血管的知识，然后说用那个什么那个茶色素，用那个茶色素，然后后来呢，我听完你，我没马上跟你们联系。 你 9月份， 你才刚听吗？ 对，你9月份我听的，我10月份才跟他联系的。我说啊，你看了吗？这又是上当受骗的。 对对对， 讲的特别好啊。 我不怕您不高兴。 对，不是对，讲的还满意，我就行。 只要 对我讲的满意。 讲的是对症下药的， 哎， 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您说的 对。我说我不能再上当，所以我就说咱们听两个月吧，我们俩听。 对。 每天按时早上听。我有时候没起来，我妈就坐那记笔记听，哎，记录，然后跟我讲。我们有时候是没醒嘛，跟我讲听。然后后来我说怎么样？你今天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后来又听到那个讲那个贺云讲那个肺部感染。 肺部感染。 我那天讲听到什么了？就听到肺部贺云讲这么一段话故事。他说呀，那天我感觉我不对劲儿，我约一个朋友，在坐在一起。完了回到家，我就路上就感觉我不舒服。我回到家，我就叫这个抗纤维化。 电台上是贺主任讲这个， 亲自讲的， 讲一个案例， 讲了讲了不是喇叭案例，是他跟一个朋友见面。 哦。 那个朋友跟他讲什么，我这个好像没听清，我就只听他说了。我当时那天我也有点不对劲儿，我怕我到时候身体一下子垮了，我就不能上班，不能那个。 贺主任说他也。 啊！结果他说他那天回到家两板。 哦。 就那天啊。回到家把电吃两把好了、 啊、 那个症状没有了，一切都好了。哎呦，我一听这个症状好了，也不咳嗽，什么毛病没有了。哎，我说这个病会不会对我们老李有好处呢？就这么的。 太对路了，只是你不了解、 啊、就是这么的。我就听了他当 我们这个我们把这叫抗纤维化，抗纤维化， 对，抗纤维化、嗯、是的。然后来我就说妈呀，我说我得我觉得冬天越来越厉害，咳，老李咳的，我说不行，我怕这冬天万一过不去呢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说他这到冬天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，就又 我跟你这么说啊，在他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再来一个感冒，你又得往医院折腾啊，我跟他不一定说马上要他的命， 我都知道我的下场，我知道我的下场， 不是， 我有、这个、 咱们慢慢的有这个尝试。就能规避，可以规避。 我经历了这么段时间，我知道我这个下场又得往医院折腾，我实在折腾不起。我妈也都83了，去了。我说这么老太再这么黑灯瞎火的就给我送饭，不可能。我说我不能让这个结果出来。我说妈呀，咱们有这个钱折腾医院那个钱，我咱把这折腾到这个 健康监督管理。 先吃一段，先看看、 哦。 我妈也同意，说是啊，这在家里头现在什么病没有，就是咳嗽，但也没发烧。但是这咳嗽越来越厉害，而且痰越来越多了，就呼的嗓子憋得有喘不过气来。哎呀，我说老李，你别这么呼吸，我听着都害怕。我 什么道理呢？从鼻咽喉一直到肺泡。 他不走鼻子。 我知道，那是鼻子那可能也有炎症。这个管子里面老有炎症，这不肿了吗？这肿那个气就不好过。 哎呀，只有大口呼吸呀、啊！我说你别这么呼吸好吗？我说我听到很害怕呀！我说你都吓死我多少次了！我说你别呼，能不能闭上嘴呼吸，不出声的呼吸？哎呀， 那你后来什么时候是用上这个抗纤维化的？ 我实在是觉得我坚持不住了，我说我得试试，我一定得试。我越听我越觉得对症下药，我越听越觉得针对我们老李这个状况。我就打了电话，当时是这个小冯接的、 哦， 他跟我讲完以后，我哭的，当时我还哭，说你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说的那个什么，他说，我说我过不去，我说你能不能叫个大夫过来上我家看一看？ 哦， 他说那个什么，我给你叫个大夫过来没问题。我说要花钱吗？说不花钱，咱们不花钱。我先这样吧，你也别着急。完了那个，着急你把身体伤了，你这家他也听了我这么讲了、嗯，就你这么一个人，你伤了话，你没有人再帮着你，那你就别着急。你这样吧，我这两天给你安排好的，我约好了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很快他通知我，史大夫，然后到我家来看了。史大夫一看，也看了看那些那个病例，也看了看那个症状，他说。这个大脑还真是有问题，问题挺重的。你看，还真是稀稀拉拉挤出好的。他说：“你都吃什么药？”我都给他讲什么药。他这样吧，你什么也不用想，你现在就先赶紧先把他这个咳嗽治了。 嗯、 我定是抗纤维化。 好，这前后这几个大手术，这几次 ICU， 十几万吧。 30多万都冒出去了，我都借着朋友的钱。 你看，所以我们平时说，防大于治。 那你像我刚从国外回来，你想我16年是圣诞节回来以后，我就一直死守他，我就没敢跟任何人那个接触，只是有些朋友过来问我，哟，你回来了，你还走吗？我说不走了，我说不走了。他说这个老李怎么样啊？我说老李怎么？哎呀，他说够呛，老李。说一般的，我跟你讲，不死的病上也死在肺部感染上。我一听说这肺部感染这么厉害，所以我为什么对这个肺部有印象呢？ 他一个 感冒就是个诱因，最后就是呼吸衰竭。 没错，那个都。 我跟你说，到医院，抗炎、止咳、平喘、解痉、吸氧、上呼吸机，就是这些招。 对，就是。 最后如果不是细菌感染，就是糖皮质激素、羟皮松、地塞米松这些激素给你上，再不行。 他在那医院里，这个左腿好，这个左腿就抽抽嘛，就翻白眼抽抽 啊， 都这中间都发生过，然后大夫一看这个，赶紧的，马上叫那吃拿药去提药去。 那你用这个抗纤维化和这个茶色素是什么时候用？ 我去年11月19号。 11月， 11月19号用的，为什么用呢？是因为我发现他这个脖子已经受不了了，因为我实在也扛不住了，不让我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受不了，我就把这苦难我跟小冯讲了。我说你也别，我没让他那个。 要不要痰给清清？不用吧。 不，他这个痰就是属于应该喝点水给他，应该给他喝点水。然后呢？ 你那个，就是抗纤维化用了以后，它都有哪些变化？ 哎呀，用完以后头半个月以后，我就觉得妈，我说你看他呼吸好像轻多了。安静点了，我说这过来。 他过去是晚上呼呼呼的。 哎呀，都不能让你睡觉，这是不消停。 哦。 哎呦，这听着就简直就你都要窒息呀、啊，你都不能。 声音很大。 太大了，人家医生为什么都不愿意管他？医生在医院里头。 哦。 转从那 ICU 转到普通病房，医生都不愿意管他。一过来就哪个医生都过来，不换班吗？医生。哦。他每天都这样呼吸啊！他每天都这样呼吸。二话没说走人了，你就可想了，半夜人都睡觉，屋里头都安静，那整个一楼都安静，就他呼吸粗啊！哎呀，就那边值班的护士过来了，说那有什么办法，能不能让他小点声？ 安静点。 哎，我那就吸痰，给他吸痰，吸了半天痰，是有那么10分钟、20分钟，稍微安静点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没一会儿又开始。哎呀， 他不是，他有炎症以后，他会刺激那个杯状细胞，就在呼吸道黏膜上，他老分泌。你炎症只要不止，这个痰一直有，你吸你是把这个吸走了，那一会儿他又分泌。 哎，对呀，又分泌出来。现在他那炎症，他每天都打消炎药，打呀。 没有。 打消炎药啊。 这会儿这个炎症必须就是我们说的调节自身免疫。 从9月份听到你们这个养生之道，我就更 那这个就是抗纤维化以后，你刚才说呼吸改善还是挺大。 改善半个月以后，突然无意当中我就说哟，怎么没声音？我怕窒息了呢还。我跟我妈坐在这说，哎呀，我说妈，你听怎么没声音呢？我说我觉得我过去看看吧，我看他睁着眼，眼睛发直，但是呼吸确实安静了， 平稳一点。 哎，安静多了。我妈也说是。我说你看你起作用了啊，起作用了。然后这不咳嗽吗？啊，这咳嗽。然后我就观察他咳嗽，咳嗽是到晚上还是一到晚上还是厉害？ 没那么快。 哎呀，咔咔咔咳的哟，就让你听着都撕心裂肺那个声音，憋得他满脸发紫，就咳嗽一出来。然后到早上4、5点又开始咔咔咔一直咳到早上，9、10点钟了，消停了。就是这两段。 我跟你说这什么道理？这不是睡了以后，如果我们在白天清醒的情况下，我们这个痰相对还少一点。 嗯。 晚上呢，你在老睡着也不运动了嘛。 嗯。 他就是分泌，在那气道上气道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这样就气流就不畅了，他得把这个卡出去。 对。 然后就又消停一点。所以你看，每天早晨，呼吸道病人、感染人早晨起来痰多。他就是晚上分泌的， 对， 完了排完以后，他又好一点。 哎，晚上现在早晚还是有，但是呢，特别的少了，就是像几分钟的功夫过去了就好了。哎，我妈说，你看他又咳嗽，要不要给他吃？我不用，他属于那种肺部要往外排，因为那痰搁的难受，他得卡出来。他现在原来咳不出来的，都是靠我什么呀？看着那个痰就在嘴里头，就这个嘴都看得见。那就别提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赶紧拿那手指，厚的手指，塞进去，再粘着一波来。我妈都看了，塞进去粘了。有时候她给我咬的手就是不撒手，咬手，跟我说啊，我都就使劲叫，就不撒手。 她憋得难受。 老李，我咬死我！你要咬死我，我就使劲喊，我在那使劲喊，我老李，你咬死我吗？咬死我！半天她炸口了，我这手就已经开始打牙印，我妈都看了嘛，打牙印三个，我女儿回来也都看到了。哎呦妈，你这手还能要吗？这手，我说别动，没事。我说我说我再待会儿吧。这手 长时间不能动，好时间一个多小时，慢慢我再摸摸它，哎，有知觉，慢慢那个麻疼的那个扎疼的感觉没有了，好了，然后我就轻轻慢慢揉吧，轻轻揉揉揉。我说老李，我说你真坏，你想咬死我呀？你想。 那后来就是，喘的这个缓解了一点。 然后这不是今年吗？这不去年吃完半个月以后就感觉呼吸道就减轻了，哎，我怕它那种，我老怕它的窒息嘛。完后来。咳嗽还是咳，痰的也特别多，痰反而我觉得还多了。 它促进，因为抗炎的过程中，它分泌会增多，但是这是一个阶段，过了这个阶段，又开始少。 是多了，哎呀，我怎么这反而多了呢？我说这可要了命了，这还吸痰吗？就拿纸巾就给它吸吧。就是过完这个今年的春节以后，这3、4月份的过完这个春节以后，哎，我就觉得它咳嗽，它咳嗽，痰也还有。可真是，我已经有这3、4个月没给他吸痰了，我不知不觉的没吸痰，我发现他使劲咳出来以后咽下去。哎呀，我说老李， 他现在还有痰？ 有痰。 是白痰还是黄痰？ 白色的，一点点。 那这还无菌性炎症。 白的，一点点。 如果这是说的没用的话，如果他的营养稍微再强一点，但不是说你不给他吃。它这种代谢吸收营养能力差，它这个营养再好一点，化就过来了，就完全恢复。 现在是痰的几乎，你没看最近这两天，这夏天到了吧，我拍都拍不出来了。可拍不出来以后呢，可确实还感觉到他嗓子里还是有痰，痰的是像咱们正常人一样，就是一点就咳出来就完了，下他自己能咳出来了，不像以前咳不出来，我还得吸，现在根本看不见他自己咳，使劲咳开。 那这个茶色素是什么时候用的？ 茶色素好像是在他这个前后一个月这左右用的。 啊，用抗炎化一个月以后。 对，我开始用的。 那个 因为那个茶色素，因为我越看那个茶色素给我那个资料了，我越看越好。我说我还是要下决心，我一个月以后用的茶色素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自己嘱咐自己，书上写的挺好。然后呢，我听收音机讲也挺好，但是我就没有听到收音机讲的像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，或者75岁老人，或者是全瘫的这种老人这个状况范例，我没有听到，我也没有看到这种书。我说我呢，还是像就像吃那个酸球蛋白肽一样，我说我 试一下。 嘱咐我自己，还是那句话，心性之腹可以疗养，不会刺。我说我相信这个侍卫主他不会说瞎话，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的话，他不会这么写。我说我就因为有了这句话，我相信这个组织存在。 那后来就是每天早三粒晚三粒， 对， 粒啊。 我前些日还跟小红讲，我说姑娘，我说我想有想法，我说我想中间加上2粒，因为我觉得。 怎么样嘛？你用了这以后怎么样？他这个他那个对应该是对脑血管、心血管。 他回来我不跟你讲吗？眼睛发直，不嘛是眼那个眼球下来了，能看有眼球，但是他老是这样的，直的不动。还是直的不动的。哎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好睡觉倒是一闭眼闭了，眼睛也闭了，然后眼睛看不见了，把眼睛也闭上了，这个他动。但是一睁眼就一看，我妈也老说，一看他老是往那上。一半黑眼球，一半白眼球，对，这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出来，从用了你们那个茶色素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反正我就觉得，哟，那个眼睛，我就说他那眼睛， 可以转了，眼球可以转了。 给我感觉是什么意思？他也觉得自己哟，他有那种想法，有那种情绪，有那种思想的感觉。我感觉看他，我觉得他在观察他自己。眼球能动了，他不是一次两次在觉得自己动眼球。 是茶色素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我们说的促进侧支循环建立。比如说我这一条路给堵了，我从边上这个小路，它可以修一条小路，这就叫侧支循环建立。像你说，哎，我这颈动脉都90%了，这个完全堵死了，那不都完蛋了吗？可是为什么还能好呢？它那个周围这些小血管，它有促进再生的能力。 而且我还告诉你，现在就最近这一段时间，有一次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吃的不舒服还是什么的，也是无意当中，就这夏天，把那个鼻管给呕出来了。 鼻管？ 就胃管，就这胃管，就胃，这叫胃管，就打实的这胃管给呕出来了。呕出来以后呢，我又不会给它插进去啊。又发生在礼拜天，礼拜六发生在你看妈，我说他这个病得了，又是在礼拜六礼拜天，医生都不在，小医院那也没有医生啊。 完我怎么办？我就靠胃吧。 啊， 这个逼的我是把这个胃管给摘下来以后， 原来一直是打这个流食， 我没有试，没尝试，我一直打流食。 打胃 啊，然后结果我就摘下来吧，摘下来以后我就想拿小勺一点点喂水，喝水还强。但是我说那他不能不吃饭呢，我就想着他没喂饱就少喂点，我就给他一小口一小口喂。我一喂， 喂的什么？ 我发现喂的什么？饭，流食的饭。流食那饭呢是那个拿那个什么那个白萝卜、胡萝卜、木耳，然后是棒子面、小米儿，然后那个这个是早上那个，然后是那个海参。 前面一直是靠这个胃管打流打，重新打，然后那天给喷出来是没办法了。 没办法了，我就这是我无意中认识的。 吃 饭的时候不呛了。 哦，有吞咽功能。 拿勺，哎，对了，拿小勺一勺。 我跟你说，这个是这儿在恢复，如果这儿不恢复，这是没吞咽的。还有你说这个眼球不是眼睛有问题，是管眼睛那一块那个功能它才恢复。 好了，现在，也是这两天看着我。我说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说你认识我吗？我说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雇来的草民，我说你雇来的草民，我说 有表情吗？他 啊， 他有表情吗？ 他没有表情，但他知道我说什么，他马上把眼睛移开了。我说你不爱听了，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我说你这病得这么厉害，我说你把我害苦了，我跟他讲。啊！我说你把我害苦了。我说没关系，我说我还坚持把你要救过来。我说我这个信念绝对不变。我说我要把你一定救过来，活过来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不说了。我说那什么，我说那个你现在能不能跟我用眼挤挤眼？我也没感觉他是特意挤眼，还是有意识那么眨了一下。我说你听懂我说话了？他又把眼睛一看了，就看别的不理我。哦，我说那你不愿意理我算了吧，不说了，不说完我又弄一碗饭。我说再吃一碗啊，再吃一碗。我说咱们试试看，如果要是能塞胃管了，我说明天我能带你出去了，我咱能散步去了，明年就出去。我今天我就想带你去的，但是现在胃管还塞不了。后来，我说我就又喂了一管，我喂他一管，我就看他的表情感觉，他就喂他一勺， 吃了， 咽下去了，哎。然后就可能有点第二碗有点就觉得憋得慌，就咽完以后赶紧呼吸两下，然后一看又安眠，又喂了一碗，就这么一勺一勺喂，喂了一开始喂了。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就一个月前吧。一个月前。 那是从去年。 刚进入夏天的时候。 去年 的。就一个月前。 我这去年的七月三四。 七月中旬 用的抗纤维化， 用的这个对纤维化， 然后春节 12月元年春节前用的茶色素， 那到现在就是相当于七个月茶色素对吧？ 现在不仅能吞咽啊，而且那小勺喂水，原来喂水是滴水不能沾的，一沾就呛，哎呀呛的憋得满脸就发紫了。我一看我不能喂了，水我不敢沾。后来现在这小勺就满满就这么点，这个小勺。满满一小勺水搁在嘴边上，让它慢慢渗下去，搁舌头根底下嘛渗下去，那也不呛了。啊，不呛了。 苦尽甘来啊，吉人自有天相。画家李可才终于好转了。 不知道这个李女士是否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？如果在收听节目，你可以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，再用上这个古方亚翔，效果会再提高一步的。 大家呢？可以拨打这两部电话，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，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。另外从8月5号开始到25号呢，我们有一个养生之道提出问题，您来回答。那么在20天的时间当中，只要您回答5个问题正确，将得到我们980元的健康产品。那么今天的问题由贺云主任来提出。 今儿的题目是，有糖尿病就不能吃糖和甜食了，尤其是水果就更不能吃了，对吗？一是对，二是不对。 好的，那赶快来拨打电话回答问题，88864417和88864427。